现金店。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本市天空晴朗少云，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出行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的措施。具体预报，今天中午晴见多云，东北风一二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35%。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以往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为大家来推荐一些畅销书和一些新书，今天同样是推荐一本书，但是今天这本书是让你来听书的，而不是读书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部书的名字叫做《土的声音》，这个非常形象的告诉你是一本关于听的这样一本书。这里有非常好听的音乐，这些音乐呢都是田间地头的音乐，都是出自于这本书的作者苏阳老师。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苏阳老师，欢迎苏老师。你好。 你好，一丹。大家好，我是苏阳。 说到苏阳老师的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音乐节目当中，或者在一些和音乐相关的活动当中，应该说是对您的音乐和您本人还是挺熟悉的。但是今天做客读书节目，带来的是您的这本新书《土的声音》。说实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最吸引我的是它的封面。我觉得它的封面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吧，就是不同的颜色哈融合到里边，好像一幅油画。还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声音是怎样通过一本书，通过文字的形式去展现给大家的。 首先，这个封面呢，实际上是我2016年一场演出前给那个 VJ 画的背景。 您自己画的？ 就是那个其实是背景的边上的一个色块，可能适合这个文字的感觉，所以，出版社中心那个编辑就用了这个画面吧。但是觉得色调吧，可能就是更是我的那种笔触嘛。然后这本书实际上大概的它分了几块。就一块是那个就是土地与歌，也就是你刚才说的这部分，是我接触的，我在多年跟那个民间的一些民间艺人啊，民间的歌手和民间的乐手，他们接触的时候，民间艺人接触的时候一些我的回忆，实际上它跟音乐的息息相关的那个是就比较明显吧。就是我因为我个人的音乐也是它是从跟中国西北民歌有的比较深的影响然后写出来的。 简单做个介绍哈，苏阳老师呢其实他是来自于银川，您是宁夏人是吗？ 对，我宁夏。 然后呢他是杰出的民族摇滚音乐家，也是当代艺术家。说到他的摇滚音乐，其实融合到了很多花儿啊秦腔等西北民间的音乐，还有传统曲艺形式在里边，或者带有中国的，就像他的书名一样，乡土文化的印记在里边，或者说是那种乡土音乐的风格和风情在里边，这是他音乐的一个特色。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互联网当中也听到过苏阳老师的很多音乐，比如说网易云音乐当中哈有您的专辑。那其实刚刚苏阳老师也讲到了，这本书其实第一章就是讲土和音乐啊。我其实挺好奇的是，为什么叫土的声音这本书的名字。 整体因为我的那个那些音乐吧， 就是他，就是他根植于西北的土地。 嗯， 所以也是因为实际上这本书的来源，这本书实际上最早是我在那个一席就有一个分享啊、有一个演讲，就是那个主题就叫《土的声音》， 嗯， 是讲关于我怎么样从那个从西北，然后从成长的过程当中接触到 嗯 摇滚乐，接触到西北民歌，后来走上这么一条创作的路吧。 嗯， 然后那个后来出版社希望我用这样的一个主题延伸把这本书写完，啊，形成一个系统吧。 嗯， 所以这本书就干脆就叫《土的声音》。 说到了《土的音乐》这本书，其实聊到的都是关于中国的民间乡土音乐。那其实挺想问问苏阳老师的，虽然您出生在宁夏，但是呢，银川也是一个城市嘛，怎么样接触到了乡土音乐，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出生的时候，我出生的是在浙江，一个小镇子上。我是七岁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去那个，去了银川。他们当时58年的时候，他们都是58年那一批建设银川嘛。建设大西北，然后他们去那儿支边吧，属于那个后来其实这本书的开篇的序言里面就写了这个过程。就是我在16、17的时候去西安上学的时候，接触了，开始接触音乐，喜欢弹吉他什么的。后来我大概在90年代末2000年初的时候开始接触西北民歌，这样我的音乐道路可能就是有一些转型。就尝试做这种新的尝试吧，尝试把我会的现代音乐和这种古老的，有着我们背后的那个文化根性的东西结合起来，做一些这样的音乐的尝试。 这是您从一开始接触到西北或者是民族音乐的一个开端，当时是什么最吸引您？您觉得这个音乐当中什么样的元素最吸引您？您觉得我要把我音乐的元素和它相融合？ 其实是两个原因，一个也是我当时也是有了6、7年的组乐队的经历吧，好像有一个十几年了，不止6、7年，算不清楚。反正 那时候是80年代吧，您组乐队的时候还是90年代？ 80年代我开始就是到处那种走穴，早期的那种你们可能这个年龄。然后到了90年代，我开始组乐队嘛，组乐队之后开始写歌，大概有6、7年的时候。我就比较厌倦这种，就是因为那会儿的全国的资讯都是比较，就是那会儿摇滚乐已经进来了，就大家都全国都基本上都是同样的玩几种风格。 对，就那时候如果要大家特别熟悉的摇滚乐的乐手，应该就是现在说起还那么几个，比如说崔健是一个，或者是吴彤也是一个，您其实也属于这个摇滚热血青年当中的一员。 对，就是当时是好像也是受西欧的那个西方的那种那个摇滚乐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全国吧，大家都这么，就是资讯也有，就是也那会儿刚开始进来的时候都很狂热，大概到了2000年初的时候，就逐渐的对这种模仿吧，这种对自己的这种无限循环的这种没有什么新东西也厌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一开始是想有新的元素进来，新的元素应该学到新的语言去表达。后来接触西北民歌之后，我就是忽然有一个感觉吧，就是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表达，你都应该有一个跟你的实际的生活或者你实际的背后，你背后的一些血液里的一些固有的东西你要有联系才行，你不能凭空建一个就是一个那样的就是那样的一个艺术的世界，那样是不太可能的吧。 所以您觉得说，虽然它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它在中国，由中国的艺术家、中国的音乐家、中国的摇滚爱好者唱出来，那它就应该代表中国的元素在里边，就至少它是有中国元素的融合在里边的，而不只是一个西方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它要跟我的生活有联系，其实 有共鸣。 对对对，其实民歌在今天它已经很难说的让人觉得它很精彩啊，很新奇啊， 甚至有一点让你觉得特别 本身 特别民俗化的东西哈、 但是就是它背后呢，它又有着深厚的和我们的就是与生俱来的很多东西有着莫名其妙的联系。比如说我们在现代化之前实际上就一直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生活的。就是当时是出于这样考虑，我就慢慢的开始深入的，就相对深入的吧，去更广泛一点的去了解，除了那些小曲之外的，比如说秦腔呀、花儿啊， 这样的一些更多的民间音乐。 嗯，说到您的音乐，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会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个是厚重，一个是真实，就是两组词。所以接下来呢，也让大家先听为快哈，先让大家感受一下苏阳老师的音乐。我们来听哪一段？ 像草一样吧。 像草一样， 是我2010年那个出版的一张专辑。 好，我们来听一下《像草一样》。 的人要经过我的村庄，听我小房中的树叶为你歌唱。 这本书的大部分故事实际上没有跟音乐直接发生关系，并没有说我写的哪首歌是什么样，也没有说哪首民歌它是什么样，而是只写那个这些声音发生的时候我所见到的人，和我能记起来的一些小事情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太大的那个深厚的或者是太大的就尝试去描述土地啊什么的。因为我还是只能通过一些细节，一些暂且叫采风吧，实际上就是跟民歌手接触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歌手他的那个生活状态，就是他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在做什么，或者他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是比较简单的，或者对我来说就比较老实的写出来。这是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用流行歌曲的，就是老掉牙的那些流行歌曲的名字来写那些我见到的，我曾经跟他们相处过的那些我的朋友呀，或者我听说的，或者我见过的人。他们都是那个就是在今天就是非常平常的吧，在兰州，在银川，在西安边边角角这样的西北小城里面生活的一些人。就是你就是大家每个人如果在那片土地或者是生活过的话，你会感觉到其实他写的就是你身边那些特别平常的那些人。就是他，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给我留下了什么样的感触，那个是重要的，倒不是生搬硬套一定要写歌什么，因为我也不是乐评人。然后我也不是去可以去写这样，就是尝试用这样的非虚构的这种非虚构的这种方式去写一些， 其实就是像纪实性的把你曾经在创作音乐过程当中所经历的故事，还有包括大家可能不熟悉的中国乡土音乐，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字的形式展现给大家，让大家更熟悉和了解。刚刚其实苏阳老师也说到了第一章，叫做《土地与歌》，这里边其实一开篇就有一段话，说一直到80年代初的时候，田间地头唱歌的人还是很多的。走着没事儿也唱，歌儿一阵，花儿一阵。现在都没有人唱了，有些老人你问起，他能把调记起，词都忘掉了。说到这段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我看到的感受是有一点点觉得惋惜。其实这是一种中国最传统也是最民间的，或者说是最具有乡土气息也是最真实的这样一种声音，但是总而言之还是一种就是即将失传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 不论这个社会发展到什么样，时代发展成什么，可能我们就身边我们总要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音乐，它应该有这样的东西。是民歌，实际上它一直承载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如果说它有意义的话，价值的话，它也就是这么一个价值吧。 您上半时段所写到的土地，这个土地指的是哪儿的土地？ 我感受过的土地，我并没有觉得，或者说它就是我生活过的吧，或者我走过的，就是因为我在银川生活到了，我其实确切的说，我在银川生活到16岁的时候，我去西安了。然后我在大概在18岁到21岁的时候，我这3年时间我一直在各个地方去到处跑，陕西，然后去了湖北，然后从四川又转回去甘肃，河南，就黄河的一些流域，去了大部分这样的地方。 基本我觉得您足迹是沿着那个黄河的这个流域的这个几次性在走，是吗？ 不是故意的，可能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机会吧。 其实您书里其实说到了土地音乐，其实就是乡土音乐嘛，它分为花儿哈。花儿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形式？是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就是陕西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感觉？ 你说的那个山丹丹花开红艳艳，那个可能你脑子印象的是信天游。就比如说大家都能想起来王向荣的那种，就是黄河船夫的那样的感觉。实际上花儿是另外一种，花儿是一种山歌。信天游它还不是山歌，它信天游它有山歌的特点，但是它是另外一种，就是它偏于内地一点。花儿呢是在青藏、青海和甘肃，还有我们宁夏，就是这三省呢就比较密集一点。信天游呢就大概在陕北、山西那么一带，更靠内地的黄河这个流域。 多一点，他口语也不太一样。 嗯，其实在您的书当中一开篇写到了很多花儿的歌词，但同时也讲到了让您印象很深刻的几个人。比如说在第二篇当中就写到了有一个叫做马少云的人。 对。 嗯。 马少云是西吉，我们西吉的一个花儿歌手。他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村官。50多岁。他在那片唱花很有名。 嗯。 我有一首歌就是传唱的比较多的，就叫贤良，那个曲调他会唱。 嗯。我觉得这个人挺特别，也是一个很传奇的人。55岁。之前呢其实做生意哈，买了车，然后做长途贩运。然后后来呢成为万元户之后呢就觉得想要做村支书哈，做了村支书，然后又开始唱歌，就他的人生命运还是挺特别的。嗯， 他其实一直就喜欢唱歌，就是然后他那段时间，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想当村支书了。他说也挺无聊的，他爱喝酒。 嗯， 就是那天我们那个最后一次拍，就我们在拍一个纪录电影嘛，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跟他在那儿。他就是山上让他唱，然后他唱唱，他说我唱不下去了，然后他说走，咱们去那个西吉离固原挺近的嘛，他说走固原去。 嗯， 然后我们就其实就是去喝酒嘛，然后就开始端杯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是摁不住的那种，他就是你不让他唱他都能一直唱下去，就那一晚上他就一直在唱。 在苏阳老师的作品当中也有花儿的元素在里边，我们也来听一首，您选一首。 比较发生关系就是跟花儿受花儿影响最深的就是有一首改编的一首花儿的词和旋律，叫凤凰那首歌。 凤凰，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接下来聊聊第二章。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孙老师讲到的是一条路哈，这个一条路里面讲到什么样的内容？ 好像一条路，好像我可能写了一个我的同学，好像是我因为什么，我有一个毛病，我自己写过的歌，只要就录音 master 完了，就是混音完了，我就 不记住了， 不愿意、 哦、 对对对，我基本上不愿意再去听它。文字也是，我只要写完，它只要那个发行就说登了，我就不愿意再看了。所以其实我自己记不到那么清楚，我特别害怕来回的看这些东西。 嗯，你是会觉得看多了内心会有一些触动？ 没有触动，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就是写的时候就是按照那种感觉去写，写完了其实就写完了，就好像就写完了，就没就是跟我好像也没什么，不愿意去来回的就看它，我觉得就会把它看得特别无聊。 第一篇其实写到的是你的一位老师，大概就是说你14岁的时候有一个很严厉的英语老师啊，他的课非常的规矩，然后呢不准交头接耳，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看小说，看了很多很多书。 这个小过程讲的是当时我是怎么接触到中国诗的。 嗯， 那个就是边边角角的看到的，并不是系统的去学。 嗯， 就是当时我上课的时候看到了那个流沙河，当时在主编的，在80年代其实对我们那个那一代就是文艺青年吧影响特别深的一个诗刊叫星星诗刊。我后来特别惊喜的发现这个诗刊到现在还在呢。嗯，然后当 这么多年。 对对对，当时那个流沙河老师就是在里面，流沙河老师当时还是很少壮的。 嗯， 他在里面很系统的在那个星星诗刊的每一期的后面，他有一个讲了中国的十二项。 嗯， 啊，就是我最早那年我记得大概我是14岁，就是我14岁的时候开始接触的，就是因为那个我当时被他那个怎么说呢，那些讲的特别通俗的易懂的那些理论吧、给吸引了。 嗯， 然后就是从那以后，就可能他对我的那个后来的某些视角还是发生过。其实发生过 一些影响， 对的，一些影响、只是中间你没有意识到，但是在后来搞音乐，然后写歌词，慢慢的可能也写一些小的文字，回过头来再想一想啊，就可能我自己都不太懂的这个东西、可能其实以前那个是在这样的地方看过，是这么一个回忆。 这里边其实讲到这样一段话，说我没有成为一个诗人，也没有学会流沙河讲的诗和意境的一切，青春期过后我都没有好好读过诗，就这样慢慢忘了那些短暂的喜悦。这位老师也不会想到，曾有过一个像在教室窗外搭着手窥看黑板的孩子，一个最不及格的学生，正宗的门外汉。成年后我总会借着酒劲儿问我的诗人朋友们，为什么你们写的诗我总是看不懂，他们礼貌地对我笑笑，我只能喝我的酒。其实讲到了诗歌对你的曾经的影响。嗯 嗯，对，就是我怎么看那个14岁的时候就不太理解这些东西、后来可能觉得其实还是受过一些影响。 在这本书的一开篇，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有很多您自己拍的照片，这些照片其实跟我之前在出版物当中看到的不大一样。之前出版物当中的很多照片是感觉上非常唯美，或者说那种唯美程度让你觉得就是一个精装修，但您这个还是非常的自然生动的，在一个人群当中啊，首先来的这一张照片，就是在这种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您若有所思的表情，啊，走来走去的样子， 这对我来说已经很装修了。我还是挺后悔把这个照片放进去。 为什么呀？ 它不是我拍的，是那个当时是好像我们银川的那个银川画报，对了、他们要做一个专访，什么他们要求拍一些照片，然后那个我们银川的一个摄影师叫徐立刚， 嗯， 然后他就带着相机，他当时在我们银川拍照片已经很有名了，然后他给我拍了这组照片，这可能是我拍过的最装修的最豪华的一版。 但是我觉得这个照片很特别，就是这个人群当中啊，就是比较熙熙攘攘，真的很乱，您在里边代表着什么寓意啊？ 他可能没什么寓意吧，可能好像当时我还是跟我跟徐立刚商量的、我 是在银川街头吗？ 对，银川街，银川步行街、最繁华的地方。 而且您穿的衣服也很朴素，没有像之前就是那种摇滚风格的啊，特别时尚的感觉，并不是。就你如果要不说您是学音乐的，或者您是做音乐的，我可能觉得可能这您这个形象跟音乐搭不上边儿，就是穿这套衣服。 我觉得这个版本已经很豪华了。 啊，您对这个照片满意吗？ 我就是觉得这被照的太好看了，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好像没这么帅，就是没有这么豪华版本吧。 后面还有就是您演出的一些照片哈， 我觉得这个演出的照片是比较像你，永远都是黑色的上衣 T 恤和黑色的裤子，黑色的鞋。您这有多少套衣柜里？ 我数不清，我们家洗完衣服的时候，那个阳台基本上 都是一个颜色的， 对对对，从 一个款式 一溜。 这个我曾经看过您的一些专访哈，您自己称自己为苏阳伯伯，为什么叫伯伯呢？ 是他们最早是我的一个同事，那个一个小姑娘给我起的外号，我们还是前些年呢，那个挺早的。 嗯，你喜欢这个称呼吗？ 他起的外号，后来我就真的变成白白了，因为我本身就比他们大嘛。那会儿可能小姑娘吧，就是就是叫着玩嘛啊、哦。时间长了，可能随着年龄大了，就是你身边的朋友都开始叫，叫，就是现在因为就是来看演出啊，观众的年龄也越来越就是 越来越小， 对对，越来越小了，所以就好像就更自然了，就感觉有时候叫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他们开玩笑了。 所以第二章当中啊，其实这一条路其实就是讲的一个热爱音乐、热爱摇滚的这样一个青年小伙哈、啊，是怎么一点一点变成了伯伯的故事哈、啊，变成了伯伯的故事、嗯。您觉得这一章当中有哪些故事是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第二部分实际上，比如说像《一样的月光》这样的短文吧，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有个人痕迹了。因为其实这整本书里面，其实就是讲我自己的经历的还是比较少的。都是讲我经历过的身边的朋友呀，我成长过程当中的遇到的事情呀，就是写这些东西。像一样的月光，这个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吧，就属于我的青春期的时候嘛。 嗯， 应该是在18岁左右。然后那会儿正好我在从青海到西安。 嗯， 那段时间的经历。然后在当时实际上我这本书呢，实际上为什么用了很多貌似好像跟我的音乐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你像这些歌的名字，一样的月光呀，血染的风采啊，一条路，这都是一些现在可能被很多人都已经忘掉的一些流行歌。 对，应该是属于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印象比较深刻的。 对对对，但确实他对我们这代人吧，他就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嗯， 就是他并不说对我个人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因为我对我个人来说，就是我经历了这一切的时候，就大街上就是所有人都在听这些歌，他对那个就是时代的每个人他都有影响，所以就用这些歌名来记一些这样的我当时的感受啊，就是我记忆当中的那些事情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然后一样的月光，他可能因为这首就是当时苏芮在大陆刚刚流行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火嘛，当时同时其实特别火的一首歌还有另外一首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叫酒干倘卖无。 嗯， 现在那首歌可能现在还有的时候还有些歌手还去翻唱它啊什么，就那个时候的那个流行乐还是以那样的形式影响那一代人，就是伴随我们的生活。 嗯， 就是写，所以那个实际上是顺着这种记忆吧，就是写一些身边的小事啊，一些给自己留下过那些感受的，能够记忆比较怎么说呢，还能想起来的一些事情。 这是说到了18岁那年的故事。第二篇章这一条路其实讲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蛮大的，就是他其实讲到您成长过程当中的很多故事。 对，基本上是我在西安上学呀，我看都是写的这些事。然后第三个， 我怎么觉得现在看您自己写的东西好像看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一样。 我是这样的，我不太能反复的看自己写过的东西。 嗯， 就是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那接着咱们再来说说第三篇章。第三篇章其实更多的讲到什么内容，苏老师？ 就是那些记忆当中的银川吧。 嗯， 其实这个名字是歌声中的银川，是有一次好像是中国人物周刊，他们当时就约了一个让我写一下那个就是歌声中的银川，他说你能不能用音乐的你作为一个歌手的角度去写一个银川，他们逼着我就在家写了好几天，然后就写了两三天吧， 嗯， 就写了几段给他们了， 嗯， 他们就登了以后，我就把那个就是又丰满了一下，就写了一些新的， 嗯， 其实就是那段时间银川就是在我成长当中银川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能想起来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些人和事实际上都是在我的那个脑海里，就是它能够被一再的抓出来的，就是那种你比如说像草一样，就是当时因为是我的那个合作的那个乐手，他我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那段时间就病重，后来他去世了，这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就是写了一篇那样的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以前那个合作过，我们一块合作过的一个贝斯手啊，然后他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给我留下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样的，也就是也写了一篇。 其实说到了银川，您有这样一段话，一开篇说80年代的时候，银川只有一条主要马路，从贺兰山下一直延伸到银川的东门，贯穿了银川市的三个地方：新市区、新城、银川。当时有个顺口溜，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赌场，银川是情场。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城市同心路。就是说到您小时候对银川的经历哈，或者您的看法或者您的想法对银川的印象，我就觉得特别逗哈，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赌场，怎么来到一个战场、赌场和情场呢？ 就是任何城市都一样，你比如说北京它可能也有类似的顺口溜，什么南平北建啊，什么东富西贵啊，有类似这样的说法。然后每个城市好像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就是快速描述这个城市。然后我有一次还在那个网上，还有一次写的那个有人在评判那个，就是写那个中国的地图，就是他用那种特别民间的那种写法，就是这个地方是就是。喝酒酒量好，那个地方是怎么怎么样，就是都是这么写的。就是在当时银川也是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城市想要发展，它肯定就脚步不一样。那个因为我们新市区是那个移民嘛，就是移民多，你像我的那个父母是也是外地来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本地的那个就是银川的土著就比较少，但是新城呢就土著比较多。但是新城那个地方呢就发展的比较慢，就是好像市政府的中心也不在那边。然后银川市呢就是老城区，我们叫老城区的，为啥是情场，就是它又是中心地带，它的经济发展是都是核心嘛，所以它经济发展的快，经济发展快，人就最早他们能接触到那些商业呀，说他们也最早也比较开放，就开始谈恋爱啊，什么什么那些，就是跳舞，就是舞厅里面最早的舞厅就是从银川老城区开始的，后来传到新城，再传到新城的人呢，就那个就是银川新市区，就是我住那个地方叫新市区。那么新市区这些人就是移民多嘛，这些人也就是后代，他为啥叫战场，就是也没别的娱乐形式，那个大街上晚上唯独那一条街就两个啤酒摊子，那肯定就是有打架的那种，就然后舞厅里面也是啊，就是比较打架的比较多。然后那个新城就是那会儿80年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挣点钱，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就他们就开始打麻将呀啥的，就其实这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不往下说了吧，这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民间视角吧，就是真实存在过的这个城市的真实的市民生活的这个样貌。 反正我觉得苏阳老师的这个文章都比较接地气。也是像纪录片的形式一样，在讲这个时代的变迁、城市的变迁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变迁和你的故事。 对，我说不清楚太多啊，就是我看到什么或者我感受到什么，就是写一些这样的东西。 来爱着你，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情？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惊醒之后，你到底在哪里？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 会想起我，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份情换成空。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总是如此如此的冷漠，时隔多年，你我各分东西，我会永远把你留在生命里。 我有个特别的要求啊，我觉得苏阳老师唱歌肯定是没得说哈，音乐也是没得说，但是从来也没有听苏阳老师朗读过自己的文字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特别的要求哈，也满足一下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您就用您的这个感觉哈，来读一下您自己写的文章，比如说我曾用心来爱着你这一篇。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因为银川市已经开始流行迪厅了，所有的歌曲都配上了动次打次的鼓点，下面染着五颜六色的丫头嘎子大口大口地挥霍着雪碧，掺着杰克丹尼，他们只需要一个艳丽的领舞。我们依然无处可去，一年之后我们在体育馆和北京来的明星们开了演唱会后，我解散了乐队。2000年元旦，在礼花绚烂的光彩中迎来了新的世纪，满街黄头发和绿头发的银川市修了八车道，白天有了更多的外地生意人，晚上有了更多的消费，节奏已经从动次打次进步到了动次打次动次打次了，一个慢摇的银川。 对于一个城市从小长到大的一个人哈，就是他对于这个时代和城市变迁的一种感受吧。虽然是很简短的几行字，但是我们能够从文字当中感受到苏老师对于银川这种情怀。这说到的是第三章，我再来讲讲第四章，叫黄河金流。听到黄河金流，大家就应该差不多了解到，应该是黄河流域今天的面貌，或者是今天这些音乐将要流向何方。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很特别的几点，是有一点有一个篇章讲到是音乐的生长，苏阳、林生祥。两岸民谣音乐对谈录，这个应该是之前的一个专访是吧？ 是应该是一好像是2014年左右。 嗯， 我去那个台北参加那个流浪之歌音乐节。 嗯， 当时流浪之歌音乐节在台湾那个是他就是在全世界各地邀请了音乐家，应该是一年或者两年一次。 嗯， 在台北他们举行内容就是。有点世界音乐意味的这样的聚会，这种演出音乐节嘛。当时我去的时候跟台湾当时在90年代有一支特别有影响力的乐队叫交工乐队， 嗯， 他的主唱是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啊，叫林生祥。然后我去演出前跟林生祥在台湾台北政大， 嗯， 政治大学吧，就是台北政大那个礼堂里面，我们 进行了就是对谈吧，就是箱子相互那个分享一下，就是怎么去写歌呀，这些心得吧，一些想法。然后当时我林生祥还有那个那天的主持人是马世芳， 嗯， 然后我那天没想到马世芳的吉他弹的也很好， 嗯， 就我们那天玩的还挺嗨的，就是大家玩玩琴啊， 嗯， 就是挺放松的。 他也是这个台湾作家广播人是吧，马世芳，对。 就说谈到了很多关于那个在写歌当中的一些遇到的困惑和自己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 嗯， 啊，一些细节，还有一些所谓的技术性吧，就是能带出一些问题的吧。 嗯， 然后就后来就做成稿子是当时是在音乐周刊上发了啊，后来就出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列到了黄河径流的那个这个单元里面。 其实在这本书的序当中，老狼就知名歌手音乐人曾经说到这样一段话，他说很多人都在追问到底什么是民谣，我觉得苏阳的歌里有一种古老的特别闪光的魂魄在里边，他音乐里的那种奔放的表达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特别的鲜活，特别有生命力。希望这本书能够取得成功，吸引大家的注意，对西北音乐和文化得到关注，有更多的关注。那其实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苏阳老师其实讲到的是他把音乐带到了美国，带到了哥大，带到了哈佛。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好奇，苏老师就怎么想到要把音乐漂洋过海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当地的人外国人听到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在美国第一次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增加了我的信心，因为那个好像就是现场的效果要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嗯， 就现场还是挺受欢迎的吧，下面也特别热烈。然后实际上那两次，因为当时我做的这个黄河径流这个项目实际上当时是一个多媒体的展览，然后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希望把我的对于音乐的选艺术的这种看法，因为当时我也在做跨界，就是我当时已经开始舞台上已经开始做多媒体了， 嗯， 就是我的一些想法，一些我认识到的一些问题想带出去，然后做更多的交流。其实在哈佛和哥大其实讲的不是摇滚乐，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感受更深的反而不是，就是虽然摇滚乐对我的影响很深很深，就到现在它还是发生着特别重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差异化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说。所以在当时可能就是我谈到了我是怎么来接触到中国民歌的，然后西北民歌的，我又怎么从西北民歌的那个歌词里面看到了我们的表达和那个我以前读的那些摇滚乐歌词的表达不一样在哪里， 嗯， 然后把这些东西介绍给他们，包括中国的比兴传统， 嗯， 现在还在民歌里使用的这样的东西，然后为什么它有那样图景图像化的那种描述，它跟那个今天的别的国家的大部分词是不一样的啊，这样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尝试，实际上讲的是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些事情后来我觉得把它也归拢成文字吧，作为一个思考可能也放进去，但是我觉得后来从今天来看，因为这是前年发生的事情了，从今年书出完了来看，可能很多章节还是有比较幼稚的吧，因为当时那个项目也是在早期做的还不是很成熟，后来从北京做完了之后，去年他落实到了专辑和现在这本书，都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吧，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它是流动的往前走的，它的每个时期没有什么正确，也没有什么是完全完美的，这样的就是还是在不停的积累和尝试吧，这样的一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怎样的一种变化发展或者是成长，但是我觉得苏阳老师做的这件事情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称赞的，或者说特别值得我们去怀念和学习的。因为其实你从16年实行的这个黄河金流的计划，它其实包括很多内容，展映、演唱会、纪录片，还有很多其他的形式，就是试图把黄河的声音流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还试图将绘画、摄影、皮影等民间艺术和现代艺术融合和关注，去充分展现中国传统艺术的这种生命力，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值得提倡的。就是现在我们都在说文化回归呀，都在说要弘扬传统文化，其实怎么去弘扬，怎么去回归，可能苏阳老师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在做这样一件事儿，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那未来苏老师您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想法？ 黄河金流这个项目，它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就是立的时候前期就是只是先把想法立起来，然后紧跟着你像今年的那个，就是去年发了一张新专辑，然后今年发了一本书，今年的七月份将会去那个，我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去巴西，今年和那个我们春节过后在巴西圣保罗那个有一场那个小型的那个演唱会吧，当时算是挺成功的。然后今年七月份黄河金流的那个全球的展演，实际上的第二部分实际上是今年将会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就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将会有在开幕式上，我们也会做演出，同时呢有两首那个歌词收录到今年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那个今年的诗集里面，它可能应该是作为其实跟中国诗歌发生关联的这么一个说法吧，它不仅仅是一个歌词的意义吧，我想。然后七月份我们回来之后，大概八月底已经有一部电影叫大合唱，它是从那个黄河金流发起的时候开始拍的，是从前年的7月24号我在北京那场演唱会开始拍。这个电影呢里面包含了除了我之外，就是还有四个民间艺人，他们是花儿歌手和就是陕北说书，然后皮影艺人，还有个青腔剧团的一个演唱，就是一个演员，他兼的是老板，就是其实他自己的是一个民办的，我们银川一个民办青腔剧团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么几条线索，同时伴随着黄河整体的所有的那个航拍，就是全程的航拍，这个片子拍了2年了。大概今年在八月底到九月初吧，也会上院线跟大家见面。所以我想今年可能这几件事儿，就可能会忙一年，就是明年可能有更新的事情会去做。我觉得可能这种转换，未来其实黄河金流实际上是希望有更多的别的门类的艺术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有艺术家进行就是一些交流，然后我也在观察，然后他们也在观察，我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就是跨界的甚至是跨国的领域的艺术家共同来合作。 所以我觉得苏阳老师这本土的音乐其实是一本行走的民歌笔记，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行走，但是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您的这种音乐梦想和艺术梦想。好，今天特别感谢苏阳老师的分享，带来您的新书《土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您的艺术形式，包括我们所不了解的或者我们都已经遗忘的花儿啊、新天游啊这样一些传统的民歌形式。好，谢谢苏阳老师。 谢谢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 在最深的夜，在最遥远的路，在不属于你的家，在不属于你的土地，你早已忘得七大姑八大姨，相逢在异乡。从小的玩伴，难以从口音中辨认对方。我们早已忘了一个声音，叫做呐喊。 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我是俞敏洪。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行为上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社会的了解，对自己的精神的丰富性的追求上，它是一种乐趣。只要坚持每天读2个小时的书，1个小时呢，实在不行半个小时，坚持1到2个月，你就会发现你是离不开书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